顺风。 孤独留给我，不要担心我怕寂寞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也许你愿意写信给我一封接一封，告诉我在你的世界中 来自草蜢乐队的一路顺风，这种题材如果给小虎推去唱肯定就煽情起来了。吴奇隆不也正好唱过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吗，多么的伤感。可是草蜢这首歌虽说歌名歌词都蛮深情的，演唱的时候呢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快节奏，而活生生的给唱成了跳舞曲。

来自林小培的那又如何，在很多领域包括音乐领域都有这样的一个旋律，就是某一个时期会特别盛产某一种类型的人，人才都是按照类型扎堆出现的。比如在林小培的那个年代，各种风格硬朗的摇滚女歌手就比较盛行一些。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又和各位来相见，来听到的这首歌杨乃文不要告别。 点燃这支

北京市。